为历史性六一五北仑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泰国拉扎巴特普拉纳昆大学6月7号举行了讲演会。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泰国常委会、泰国朝鲜友好协会、泰国拉扎巴特普拉纳昆大学的人士和群众参加。演讲者指出，由于有金正日同志的忘我努力，北仑峰会破天荒第一次于2000年6月在平壤举行，并通过共同宣言约定由朝鲜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解决统一问题。